事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训人啊，这是囊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童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童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白太官和泥小鬼陆恒先后来到一家客栈，两个人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当即动手。正在他们斗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从上房屋出来三位老人家。那么这三位究竟是谁？他们又会帮助哪一方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大家伙回头一瞧，一看，哟，上房屋出来这三位岁数可不小了，当家是个老和尚，上手是一个老道，下手是一俗家。书中代言，当家这和尚是二剑个江达江本初，宽大的僧袍里头暗带一对鹿角袜。老道是三剑客张红军，小个儿那俗家是四爷珍珠佛董瑞，僧道俗三剑客由上房屋迈步出来了，分人群站在门道这儿一瞧，呵，离老远俩打得挺远的了，这帮人怕下雨不追过去，还站这儿瞧。他们在门道这儿站着，瞧见他们俩那动手，没看见三位剑客，这不是漳州博泰官吗？白带官这跟谁玩命？瞅这意思还处于下风，还打不过人家。二剑客扭向回头看了一眼三爷张红军，无良福，师哥，您不认得跟白带官动手这人？不认得。泥小鬼陆恒你认得？我认得。张明志赵明真的徒弟。阿弥陀佛。二剑客闭目金睛佛，站文道这儿拢慈悲眼仔细观瞧，这么一看罢了，泥小鬼陆恒名不虚传，张明志赵明真的高足确实厉害。博泰官呐，把博泰官拿一句换我亮自己的鹿角棒过去也未见得怎么样。他回头看张红军，张红军看珍珠佛董瑞，董瑞说，二位师哥，咱仨过去加上博泰官四个人给泥小鬼来一抱圆。门道里没有这些人行。这门道里站着十来个呢，都瞧着呢，这要说出去，张明志赵明真找咱无言以对呀、啊，倒不怕打架，打不过张明志赵明真也在其次，你们全伴打我徒弟不行吗？也不知道他们俩什么事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张红军一瞧，瞧我的，我呀给他来个厉害。老道说着话迈步可就下台阶了， 二将四将没动，三将的张红军迈步来到两个人身后的俩人，这正动手呢，一摇滚后脑勺对着他，就听张红军猛然间抖丹田气，高宣佛号：无量佛，好大胆的陆恒。就这一句话，陆恒动手之际巍然这么一侧头，眼角余光一瞧，谁老道？坏了，我师父来了。除了我师父，没人敢这么说我。好大胆的陆恒，他这动着手呢，白太官不白给啊。白太官一瞧，哟，您腰管陆恒打一愣，双手停在这不动了，完全卖给自己了。陆腰管没有怕的人，就怕张明志、赵明真。就让三爷这一句诈语，他稍微这么一打愣，呵，白太官可逮着机会了，伸自己双手一攥的腕子，顺势一攥的这双绝，由双绝往怀里一带，一抬腿拿磕膝盖照着裆里边就拱，这下要拱上，倪小鬼当场丧命。倪小鬼打愣也就是半秒钟，他瞧着是师傅，我也得先跟他动手啊。觉着手上一紧，双绝已经让他攥住了，再一低头，白太官这磕膝盖已然临近了，这要拱到自己裆里的，当时丧命啊！那不撒手双绝不行了，俩手一撒往前一送，这双绝身子往后一撤，老见个这功夫太尊了，你瞧着抬腿是往他裆里边撞，实际就等于往前迈一步，跟着这脚就找地，就抬这腿，双绝也撤回来，一抬脚啊，啪！这泥小鬼愣没躲开，一脚蹬到身上，蹬蹬蹬，扑通，给泥小鬼踹一跟头。白太官这口恶气呀、抬头一瞧，三剑客站在身后呢，泥小鬼趴那儿了，不瞧白太官，回头瞧。不是我师父，嘿，不是我师父，你骂我干嘛呀？好大胆的陆恒，我怎么你了？嘿，我这亏吃的，让陆明真烫我一下子，双绝让他给得了去了。我打他没人瞧见，他踹我一跟头可全瞧见了。这还不算完，陆恒不服，拍门上漳州找博太官来。呵，这冲字好，何敢这人多，本应当赶过去亮我的双绝，砸碎你的头颅，念你也是名门之后练武五十余载不易，我放儿逃命去吧。敢说这狂话啊，瞧清楚，门道里又出来俩人，将打将本出，这是张红军，后边的珍珠佛董瑞，再动手你可没便宜了。这仨可不是跟陆明瞻似的，陆明瞻啊，就那一下，陆明瞻打架，老太摊鸡蛋，一勺一个，拿这大烟袋扣上你，你就算完了，没扣上，像你要管陆恒这样的，扣不住人家，他还真打不过人家。这仨可不一样，我有这三位帮忙啊，今天你难逃公道。倪小鬼陆恒扑棱一下翻身站起来，喊嘞，回头一瞧，管闲事的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张红军，面见你家恩师张兆二真人与贫道问讯。阿弥陀佛。倪小鬼近前，山人我叫江达江本初，见着你两位恩师与山人问讯，给珍珠佛董瑞带好，告诉董四爷给他带好呢。喊嘞。你家管陆恒一听，老师都提过，今儿你们一块欺负我，没有你在我身后的瞎喊，他能踹我一跟头，亮银双绝他能夺了去。这段书叫博太官倒打倪小鬼，怎么叫倒打？打不过人家，要没有帮忙的，说什么这倪小鬼也不能输他手。倪小鬼翻身站起来，都问明白了，行嘞，你们不都有伺候吗？好嘞，盯着太爷的。 一摸头撒腿如飞跑了。倪小鬼打小就这性格，为什么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他是混混出身。哎，打七八岁要饭，十几岁抓鸡，最机灵就是倪小鬼，他不吃眼前亏，撒腿如飞跑了。三位剑客过来了，白老剑客，哎呦，双绝套也没了，套呢在倪小鬼那儿呢，哎，手里提了吧，咱门道里说话啊，来吧来吧来吧。打完了一抬头，哎呦，一阵狂风，阴云满散，刮走了。刹那之间呢，这天晴了，没下。嘿，白太官更感慨了，哎呀，天时难测，世事难料啊，这非下不成，都黑成那样了，一个雨滴儿都没有，我一辈子栽跟头就是今天，今儿我就得死倪小鬼陆恒之手。没想到峰回路转，夺双绝，我还踹他一跟头，这是想不到啊！人生无常，跟三位剑客到门道了，该住的也住去了。大伙一瞧天晴了，不乱了，这帮老头啊，都不是好老头。嗯，家伙，说动手就跟轱辘起来了，这家伙，咱们快走，别住这儿。一看天还早，要晴天那咱们还赶路吧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走了。掌柜的过来，老爷子您还贵房吗？我别贵房了，我跟这三位上房吧。那您上房吧。到了上房屋里头给沏茶，三位剑客陪着薄太官坐这儿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嗨，这从何说起呀？得了，打访吕留良跟您说吧。我徒弟怎么够奔江南大侠吕留良他们家，赶上山东吴老五福捧寿，啪啪啪这么一说，自己瞧见贺东在江边这闲走，看他有心事，没想到倪小鬼陆恒盗我的双绝，我们俩在客栈里头啊追出来的，燕路之上又碰上陆明瞻帮忙，扣他一锅的烟灰，把他给扣跑了，这我才追到这儿。没有您三位在，我命丧陆恒之手，这是您的造化。现下您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回漳州了。您不找徒弟了？我不找徒弟了。你徒弟现在在万隆藏风岛呢。哎，这孩子也不是坏孩子，想他在万隆藏风岛啊必能干出一番事业来，他也七旬之人了，什么事儿都不明白，还用我再交给吗？我回漳州了，别介啊。我们现在要够奔谢家滩，打算帮助圣玉圣陶然纠结三庄三川人马，共讨万隆。那么到了万隆藏风岛，需要老剑客您这样的人呢。您要没事啊，不如您跟着我们到谢家滩，到谢家滩了，到时候打破了万隆藏风岛，跟孙宝昌你们师徒也见面了，不知道老剑客意下如何呀？薄太官听完一摇头，侥幸夺回双绝，自此回漳州永不出事了。打不过人家，我跟倪小鬼两次动手，倪小鬼之能却在我之上。想倪小鬼陆恒都这样，张明志赵明真可想而知啊。打万隆藏风岛，我倒不是畏刀避剑贪生怕死，实在这一场教训呐、把薄太官我给教育明白了。懒有争斗之心，年迈苍苍，我还斗得什么劲呢？得了，有这对绝，我就能活着有脸回漳州了，也就是了。多谢三位了，三位今日相救之恩，荣图厚报。我回家了。三位再一瞧，多说无益。草草吃罢一餐，薄太官也不跟三位剑客客气，电翻账什么的自然是三位剑客厚了。自此别双绝，可就回转漳州。 夺双绝，倒打泥小鬼，他走了。三位剑客一瞧，管当的闲事，那咱们现在奔哪儿啊？咱们奔万龙藏龙岛吧。到了万龙藏龙岛，咱再打听啊。到万龙藏龙岛一打听，感情年羹尧、年钦差已然到了。年羹尧到哪儿了？住的谭德祖他们家了，现在是年公馆。三位将个够奔年公馆吧。来到了钦差公馆以外，正赶上红玉儿当班。红玉儿一瞧三位将个到了，赶紧给让进来吧。到里边谭望也迎出来了，这才闹明白，感情是假扮钦差。一应的事情有并太岁张方从中做主，是三耍西安府，西安知府让他糊弄走了。现在这个地方是张方做主，张方一看三位剑客来了，行了，他就把救谭望这一切的事情跟三位剑客一说。现在有董老剑客啊，关老剑客把谭望救出来，那么这个盛陶然的瞧不起我，我不仅把人救出来了，我还拐回几位剑客来，你们三位再跟着我一块儿到谢家滩，有谭望调动谢家滩所有的人马，把船只都调量齐了，再有你们三位从中做主，咱们就可以攻他一座万龙藏龙岛。三位一瞧是那意思，那这样吧，公事呢全由杨友之杨师爷从中啊主持，这年公馆留一杨师爷，剩下人一波一波暗撤，撤到谢家滩会合盛陶然，调动船只人马要打他的万龙藏龙岛。书不要赘叙，这些人一波一波全都跟着到谢家滩了，面见圣谕盛陶然。张方一瞧怎么样，您让我打探谭望谭德祖之事，我不仅给您打探清楚了，人给您救出来了，这些剑客都是我带回来的。盛陶然一瞧还真够厉害的，我小瞧这张方了。那三位剑客您说现在怎么样啊？我们三位还在暗，您在明，您看看谭望有多少只船只啊，问问吧。谭望到余杭把所有人全找出来，大伙儿一瞧，哟，老爷子不遭官司了吗？这个少爷姑娘全躲起来了，现在全都喊出来吧，把他的儿子跟姑娘全都找出来，一家子团圆。赶渔户们家里边都暗藏船只，这都怕万龙藏龙岛人给抢了去，所有的大小船只调动出来，雁江排好之后，陶然中一瞧啊，嘿，气派还真不小，再加上有年钦差、随行委员、办差官这些个人在船头一站呢，好不威武。那么就挺三位剑客登船，咱们够奔万龙藏风岛打他。大小战船沿江而走，来到万龙藏风岛以外，十二道螺丝湾进不去，人里边得信儿，连着几声号炮，就瞧里边大小战船齐都撞出了万龙藏风岛两军队员。大战船之上温然顿坐，就是英王富昌傅伯臣，说姑，一时不慎被你们打破了剑山蓬莱岛，你们要知道俗语有云，擒寇莫追，怎么穷追不舍又追着我万龙藏风岛？既然这样一而再再而三，可别说姑我今天痛下绝情，让尔等尽赴在江面之上。陶然公一瞧啊，哎，您是执迷不悟啊，既是如此，哪一位愿意首战告捷登大战船战败万龙藏风岛之人？张方一瞧，就你瞧不起我。张方一伸手蹭一下把吕祖追亮出来，陶然公，你知道我这叫什么？你这叫大冰川，不，这叫吕祖追。这吕祖追呀，乃我老师三清门长欧阳老剑客亲传，亲传我一条吕祖追三只墨门弩。您竟瞧我智的一面，您还没瞧我勇的一面，我是智勇双全。今日张方愿讨这头一只令，大战船上斩敌将立功。这孩子呀不输嘴，就因为我瞧不起他， 他这事儿办挺漂亮，现在还要露一公露露脸，好吧？但是首战务必告捷呀，这首战要输人家，于三军的士气有伤。你敢立军令状？敢立呀！张方说立军令状，头一战要输人家，回来人头交您。好，去，这是立军令状。张方亮大兵团坐小战船勾奔大战船，英王府长一看得打呀，这才回头问薛仁志。啊，还有盖天第一手陶元，说大帅副帅，哪一位愿打头仗啊？大帅副帅说，那我们看看，这边张方来，哪位去呀？有一位讨令，不才我愿立首功，您务必小心。讨令之人坐小船来到大战船之上，张方也到了。张方提了大兵船上了大战船，一瞧，哟，我去，坏了，怎么？大魔庄上花面魔王袁金彪，袁金彪啊，让石宝奎石老爷子给吓跑了。那么跟他兄弟二魔王跑到这儿，投靠万龙藏风岛西安侯张方犯怵，怎么呢？张方让人家给打过，当初在大魔庄让人家一钩打落了吕祖追，失手被擒。是人家袁金彪手下败将，花面魔王袁金彪掌中一对双凤鱼尾钩，左右一搭，小辈张方可认得魔王袁金彪，不错，认得你小子，你是我手下败将，还敢袁勇吗？扔你的家伙，束手被擒，呸！扔家伙那立军令状了，首战务必告捷，打不过你回去人头落地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你立军令状与我什么相干？卖个面子。咱俩这儿说话他们也听不见。呵，丑鬼，这动手打架是面子事儿吗？那不成啊，你回去没沉重，我这担着沉重呢，咱俩假打个三合五式。哎，我踹您一跟头，您就地一轱辘，提了双钩走您的，咱再换别人。二阵我再输了，我回去也不寒碜，关键我人头保住了。再说了，这么大万龙藏风岛，我就认识你们哥俩呀、啊，别人不认识。我又拜过您一回了，人都知道您比我厉害，您再拜我一回，咱不正好怼了吗？干嘛非得这么死乞白咧的？花面魔王袁金彪一听，一派胡言呐！这两军将长动手打仗，有商量的吗？没拆准张方，你甭废话了。三只墨门弩啊，三只墨门弩不能随便打呀，我为他要打一回可犯不上，可真凭我这吕祖追跟他动手，哎呀，我还真打不过的。怎么样，今日我才能够在大战船之上是战败魔王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信仰》，杨国文文艺作词，孟文豪作曲，平安于月月演唱。 梦想有多长，希望就会在前方，无限追求与向往，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。 信仰有多高，忠诚就会更昂扬，美好蓝图与梦想，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，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，信念，今